好，29品啊，跟30品啊，两个是比较有连接性的啊，就这两个是比较有关联的。那么前面这个29品讲什么呢？29品啊，是如来啊，他用他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就是他用他自己的体性跟相用来跟大家叙述什么叫做实相啊。我们看看经文啊，他说：“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世人不解我所说意。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你看29品，就这两条，这就29品，就这两行字哦。但是这两行字啊，它的意思非常非常的深远。前半啊，第一个当然它是用如来什么讲了这么多年了，如来就是以体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如来。前面讲什么？如果你觉得如来就是如来藏吧，就是这个法身啊。虽然我们说如来是，其实它是如是体性法，那个来是相用，但是如来在《金刚经》里面啊，比较是以体性的角度来出发。如果从体性，从是这个体性空寂的体性这个角度来出发。你说如来啊，还若来若去，若坐若卧，那个若字啊，就仿佛好像有一会儿来，有来是不是就一定有去？有来去是动来动去，是不是就有定下来坐卧，对吧？可以坐就可以卧嘛。所以你看，来跟去是相对的，来去呢又跟坐卧是相对的。所以啊，整个他在讲的，其实整个人类就是一个二元。你自己看看，人所有的形容词，动词也好，形容词也好，啊，甚至名词也好，名词今天有一个名词叫做水果，那就一定有水果以外的东西，不然它就不必定名为水果了。这个就是所有一切痛苦的来源，二元。所以你看，他说，如果你用体性，你觉得体性它是一个二元，来去坐卧等等，哇，好像有来有去。哦，来去之后有坐卧，就是一直不停的在动，不停的在这个变动，而且呢是以二元的方式在这里变动的话，他说，如果你认为如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话，他说，那你还真是不了解，那你真没有明白那个我所说的这些话。哦，为什么？因为体性的角度来讲，根本这些东西是体性是如如不动，哪来的来去坐卧？你如果真看到来去坐卧的话，那个是他的应化身，不是他的法身。而如来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法身啊，体性啊。到现在你这个东西，然后你一定要弄懂。所以体性来讲，如来有没有来去坐卧？当然没有。对，你要去想想看，《十番显见》里面教的，就是你没有看过《十番显见》，你也知道，整个体性如如不动。尽虚空变法界，这就是我们想讲的如来藏的那个真实状况。尽虚空变法界，它无形无相，但是呢，没有任何的界限。也就是说，你我的法身其实都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失去过。六祖坛经里面讲了，何其自性啊，本来具足，从来没有失去过。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这个我们的身体。外面所经过的境界，这 everything，甚至现在正在发生，我们在上课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你的如来藏，它就是你的如来藏，随不同的因缘所显出来的一个相，但是这个相并不是真正的相，是让你觉得你感受到，事实上你根本没有这样东西。你要知道，那个如来藏随缘变现，就是让你觉得，因为你有业力，让你感觉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其实根本没发生。你这么去理解就可以了啊，哦，所以有没有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其实根本没有，根本没有。那么他告诉你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他尽虚空遍法界，来无来相，去无去相。他需不需要来？他不需要来，他就在永远，他充斥 everywhere。他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啊。那个所是地方的意思。他有从某一个地方来吗？没有啊。他如果从某一个地方来，表示他是固定在那个，原来是在那个点上面。他不是这个概念，他是根本是周遍法界。他没有在某一个点，每一个点都是他，所以他没有根本没有来去的这种概念。你说的话还停在这里吗？坐跟卧啊，不会啊。所以 所以这个是金刚经，其实到后期啊，你说金刚经跟楞严经哪个难啊？这个不好说。金刚经啊，如果你楞严经没有学，你金刚经没有办法学得懂的。哦，我可以等会来问问看，那三个学过金刚、学过楞严经的人，你可以请他们三个来跟你讲他上课前跟上课后的 difference 哦。那么之前到理解在程度在哪里，之后的理解程度到了哪里？哦，所以我们可以大家为什么会鼓励你们去听十番显见的原因？如果你今天念了十番显见，我今天讲的这个东西，你大概就有机会听懂。你最主要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如来藏啊，它就是一个没有界限、周遍法界，它没有形体也没有相用，你就这样去没有形体，对不起，无形无相。对了，没有形体，但是它会随缘啊，随着每个人各同不同的缘分，也就是你的业力吧，它会好像显出一个相。但是那个像不是真正东西出来哦，是对于你这个当事者来讲，你会有那个感受，你觉得你前面有个碗，那碗其实真的没有发生。你就把它想成你在梦境里面看到的所有东西，你感觉很真实，但事实上醒来你发现的都是梦。你这么样去理解它哦，那么所以这个金刚经你说它难不难？真难啊，它这两句话把你楞严经十番显见全讲完了。所以金刚经啊前面比较容易，稍微容易一点，等到后面啊，真的就难了啊！前面搞还告诉你不要着相，先只告诉你说，哎，这些相啊，其实，你就他可能可以用这个无常的这个概念先跟你讲，但事实上，你想要把无常的概念弄懂，你还真的知道要知道缘起性空，但是你想要把缘起性空搞懂，什么叫做空性？空性搞懂，你光懂缘起性空还其实不够扎实，你还真的要去了解如来藏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这样子整个概念清楚以后，为什么我告诉你这些概念要清楚，你念佛往生才有把握？你所有的概念清楚了以后，我讲的概念清楚是真正的你能够懂。我随便问你一句话，你能够用很简单的话跟我对答哦，而不是说把某一个经又拿出来告诉我，老师你看这句这个经是这样写的，我不要听你告诉我那本经上面哪一句话是怎么写的，我就要你用你最简单的方式，你觉得是怎么样，用你最白话的方式来告诉我，这个你才真懂了。你懂了以后，你会 totally fed up with 这一个六道轮回，因为你觉得说 gosh 搞了半天简直是假的，我每天在梦里面做梦做做，而且做噩梦很可怕。那你讲说无常，你可能体会还不够深刻。当你真正了解无常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因缘生灭，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之前哪个因缘又成熟了，是善是恶，你无法掌控啊。你可以掌控的是说，我从现在开始，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善缘，我可以至少去适当的改变我的未来。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未爆弹，你没办法了解的，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掌控，就是说那过去的因缘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成熟了，这个你真的不知道。所以你当你了解这个恐惧之后，我跟你讲，这你现在越过日子过得越好，你越有钱，你越圆满，你越没办法去体会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到哪天炸弹爆炸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所以你要了解这整件事情来龙去脉，你才会真的是生厌离心，就是厌离娑婆之心。但是你厌离娑婆，你可以去很多地方啊。你为什么要去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时候啊，才说，哎，因为有那么一个地方，它可以让你这些待业去往生，其他地方不收你。不是说其他地方没这地方好啊，东方琉璃世界也很棒，问题人家不要收你啊。那你那阿弥陀佛，他这个悲愿，他愿意收你啊。哦，而且要收你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发了那48个大愿，他要做多少功德才有办法承接这些待业的往生者哦，所以这整个东西你要把它弄懂了，你念佛才有把握。那么你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越清楚，这整个概念越清楚，你为什么要过去，整个概念越清楚，你才有把握。另外一个就是我一直提醒大家，你没有菩提心，你怎么去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只是收一个我不想要在6道里面轮回的人哦。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转终点站，它是帮助你成佛的一个终点站。你有没有菩提心？你现在问你自己，你们几个人？现在一共有8个人是吧？你有没有菩提心？你有菩提心吗？什么是菩提心？ 你有没有慈悲心，你有没有菩提心，这都是我们应该要讨论的问题哦。这个才是其实我们上课真正平常我问你有没有问题，我要问你事情，你要讲，你要跟我愿意跟我对答，我才会知道你的问题。就像我跟陈明丽一样，他问我问题，我要很诚心的去答，我要答东西出来，让他有东西去帮助判断我问题在哪里，他才能问我更深的问题。好、哦、好，这就是说为什么其实实体上课或者我们在线上，这个才是最珍贵的。我一直都提醒你们这件事情。好，那么再来啊，就是说，所以为什么你要问我问题？我之前你们都不问我问题，就是说你没有去没有问我问题的时候，就表示你没有真的很仔细啊去参这些书、这些经文，你只是上课的时候听过。你有能力问问题，是因为你真的去 study 了，你去思考过，你去想过这件事情，想过这个问题，你才会有问题。当你没有思考的时候，你不会有问题。问题不怕难或简单，也不怕聪明的问题或笨的问题，没有聪明跟笨，也没有难跟简单的问题。每一个难的问题都可以有很简单的问法，每一个简单 的问法，简单的问题也有可能很难的问法或回答的方法、哦、其实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去思考。你知道我们台湾的同学啊、哦，我觉得以前我们的教育可能有点问题，可是你们很多人不都已经到美国去念书了吗？我们的教育让我们脑筋是死的，你不去思考问题，你只是接受老师告诉你的东西，你把它背下来，可是事实上你真的做学问，你真的研究佛法，你不能用这个态度，你要去思考问题。老师跟我讲说六道轮回无常，为什么无常，为什么会这样子，要是我是你，我一定会问老师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无常，到底什么原因啊。我以前我的教授我的老师就被我盯着，根本就是看我就害怕，因为我会问各种奇怪的问题。你问问题是原因是因为你有思考，然后你的问题就会带动其他的同学会跟着去思考，跟着你这个是会有火花起来的啊。所以你看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这个地方你可能就会问我说，为什么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因为他根本是进虚空变法界，周变法界，他不会有来去啦。因为他来是好像说那个原来他不在那个地方，但事实上没有，他整个他们无所不在。你慢慢慢慢的你要去参这个东西，你才会有问，你要去思考你才有问题。那么金刚经是一本你不去参，你如果参进去，你一定会有一些想法，你会想来讨论。你要参啊，当然我们说念书念金刚经并不是说用思考的方式去，它是用参的，但是你一定参到某一个点，你会卡住哦，哎，不懂了，悟不懂，一头雾水啊、哦！你去参，你才会一头雾水，因为你参，你会自己跟自己讲话嘛，自己去想这个事情，参不进去的时候，你会卡住，你那时候会来问问题，会讨论啊，哎，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你问了一些问题之后，那答案会帮助你继续能够往里面参得更深。哦，这个是一个读书的态度，就说你学佛法也一样啊。各种态度，你看那个，我觉得那个在 Clubhouse 上面那些同学在线上那个 Overseas 在欧美的那些华人，哦，很多是中国大陆，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他就问很多问题，哦，像那个上次有个女生，她说离苦得乐，那你要我离苦得乐，没了苦怎么会有乐呢？哦，她因为是凡夫二元的状态，但是这问题问得很好啊。他是一个，他就是因为没有接过佛法训练，他不懂人的问题就是二元对立，所以他会问这样的问题，这种问题都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啊。那么，所以这是我鼓励你们的啊。当你们就是说，我们是个再上一可能最后一堂课，下次上完之后，这个是你们真的愿意用功，你自己会去看这个书，会去思考，你会上网去找，比如说宗萨钦哲仁波切。我也可以把那篇发给你们讲六道轮回，那个轮回讲得真棒啊，哦！在那个小组 Clubhouse 小组里面，我发给了大家，你们班我没有发，可是我应该《阿弥陀经》上面有发，有几个人有看过那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写得真的很棒。当你看过那篇文章，你一定会有东西想要拿出来讨论，你一定会有感觉，你一定会把某一个东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说哇，我今天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实在太棒。这个是我比较没有在你们班看到的东西的火花哦。好，那我们现在看第30品，30品啊，你看29品啊，它东西很短不长， 那么你要真的讲29品，你也可以讲个三堂课。但是大概现在就有了一个概念啊，你看它这个是用人的身体来去做过人的身体，30品呢是在讲我们外面的境界，它告诉你啊，所有一切就是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其实这概念以前都讲过，三千大千世界呢是可以分解，对吧？可以变成一个佛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然后里面有三千个中世界，那每个中世界又可以分成小世界，每个小世界呢又可以分成一个单位，每个单位呢好像可能有就分别有地球，银河系，然后银河系呢可能又有地球，地球里面呢有五大洲，五大洲呢又可以有各个国家，每个国家呢又怎么样分，你最后再分，最后再分，最后全部变成微尘。哦，你可能会有土地，土地再分是不是有泥巴？泥巴再分什么？里面有砂石，全部散掉之后，可能又有分子、原子，最后最小的那个单位叫做微尘。所以他告诉你，整个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或十方十法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合相，就是由这些微尘所聚集而成的一个一合相。你这一合相可以分散成不同的微尘，微尘也可以合成一合相，所以它告诉你这个微尘也好，因为它上面有个微尘众，所以微尘也有很多粒啊。事实上，你如果学到那个楞严经啊，它后面会告诉你，你看什么叫做息色成空，息是分析的息，色是色相的色。当所有的色相，这个微尘也是一个色相，你所有的微尘啊，那个最小的这个微尘。再分已经没办法分了，最后就变虚空了。你一张纸一直撕，一直撕，一直撕，撕到最后，虽然是不就最后没了吗？那这个色最后分析到最后就没有了，变成空了。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概念，他就问你：如果色最后再分，微尘没有东西分了，不就最后变空了吗？那他就问你说，在楞严经他就问你，那要多少空？要几片空？这些虚空要多少虚空才能变成一个微尘？那你想不对啊，虚空怎么合都没有办法合成变成微尘啊。所以他就告诉你，根本这个微尘也是虚妄的。你微尘分析到最后变成虚空，但虚空合不了，合起来变没有办法变微尘啊。那你要多少个微尘分析分开才能够一直分析才能够凑成一个虚空？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告诉你，息色成空，即空成色，这两件事情根本都没办法发生。所以啊，他就告诉你，那个色，这以后你们那个三个学金刚那个楞严经，过一阵会学到，那个色根本是虚妄，连虚空都假的。所以啊，他告诉你，这个微尘众，那么今天在金刚经里还没有讲到这么细，告诉你色也是微尘也是虚妄的哦。他只告诉你说，你看三千大千世界，他说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碎什么意思？就把它一直分，一直分，一直分。这边有碎跟合，碎就是把它一直分解，一直分解。你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最后分解就变成最小的色相的那个单位，就是微尘，就变成一堆的微尘。他说这个微尘多不多？那当然多嘛。三千大千世界分成变成微尘，怎么不多？他告诉你，哎，甚多世尊，何以故？他说，须菩提告诉你。若是微尘众实有者，佛则不说微尘众。他告诉你，微尘众连微尘，什么叫做微尘众？连微尘都是组合而成的。但是你分到最后的时候，你绝对到最后你没有办法再分了。所以他告诉你，任何的微尘，其实细如微尘，它还是一样是更小单位的结合，更小单位的结合。所以他说，如果微尘众是真正实有的话，那佛就不会说它是微尘众了。这个"众"字啊，其实就是一个集合的幻象，连微尘众那个色法，到最后最细的，不就讲息色成空？它可能都是空所组成的，但空根本没有办法组成色。你色分到最后没办法再分，只好变成空，但是空没办法组成色，所以色跟空两边都不存在。这是楞严经在学，这边只告诉你，它 assume 你听懂了，它告诉你微尘众根本不是实有，一合相。睡到最后变成微尘众，那微尘也是假的，也不是实有。佛则不说微尘众，如果它是实有，佛不会说微尘众。 他告诉你说，唯佛说唯尘众，则非是名。看到没有？什么叫做则非是名？就是甚至色相里面的最小的单位，已经没有办法再更小，所有东西都是它组成的这一样东西叫唯尘。那他告诉你，唯尘也是假的。你看到即非是名，就是告诉你它是假的。即非是什么？它根本不是真实存在，它体性是空寂的。这个唯尘体性是空寂的，是名唯尘呢？它是如来藏随缘变现出来的，它刚好有那么一个名相叫做唯尘，就像恒河沙里面刚好有那么一颗沙叫做沙，所以恒河沙里面的沙，佛就说你说是不是恒河沙？可以，我就叫它恒河沙。你说它是鞋子都可以，你说它是一条鱼都可以，这不过是一个名相啊，名相是人取的。所以在佛的眼中，那恒河沙里面那颗沙只不过就是一个如来藏随缘变现的一个因缘生灭的一个东西，你叫它沙也可以啊，你叫它鱼也可以，你叫它鞋子也可以啊，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它就是一个假名假相假用。那个沙是即非沙，是名沙；即非恒河沙，是名恒河沙。Tiffany 也是啊，即非 Tiffany， 是名 Tiffany。我今天就因缘具足了，这个就在这里显像了。对于你来讲，我们两个有一个共业，我也看到我自己，你也看到我自己，你也看到了我，我也看到我自己。虽然我眼中的我自己跟你眼中的我不是同一，不见得同一个人，因为我看我跟你看我绝对不一样。但是我们有某一些共业，感觉我们看到了某样东西，受用了某样东西，我们也有各自的别业，所以我对我自己的感觉，以及你对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即非是名，即非就是 Tiffany 这个体性空寂，根本就是一个骗局。你说不对啊，我看到 Tiffany 了，但 Tiffany 它细胞一直不停的在生命，一直在变老。我每天我已经比半个小时前要老了，只是你感觉不到，我自己还感觉不到而已。啊，就这样子，因为我们的那个感觉不够敏锐，事实上我变老了。那么，所以我一直在变动，它是即非。释明呢，他的确有显像，好像有那么一个，好像有那么一个 Tiffany 在这边，所以说是因缘和合虚妄，那个叫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假的假的有生，因缘分离虚妄明灭，因为因缘别离虚妄明灭，他有没有真的灭掉也没有，他是假的灭掉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生，怎么灭呢？这些东西。在楞严经里面，就看你愿不愿意用工具稍微去参一下。如果你愿意，所有的录音都在啊，那个 K 都帮我们整理的很好。所以他告诉你啊，如来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是名世界；大如三千大千世界，小如微尘，全部都是即非是名。即非是性空，是名呢是缘起。所以所有一切世间的这些幻化相。这些境界全部都是即非是名，全部都是性空缘起。前面讲如来那个比较是身体，这个以人的身相来讨论，这边是以人的这个外面的境界来讨论，两个就给你讲得清清楚楚，告诉你所有一切都是空的。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同样的意思，须菩提，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凡夫之人贪着其事。三千大千世界就一合相啊，微尘是最细的，最细的单位到最粗的那个最大的一合相，三千大千世界，单那个 single 的一个 unit 也好，一个单位也好，或者是一个一合相也好，全部都是即非是名，全部都是性空缘起，性空就是当体即空，体性空寂，根本无形无相，它所显的那个相是假的，你去想那个。Matrix 那个电影，他不是躺在那里吗？进入了一个 Matrix 那个镜，在里面跟人打杀，跟那些黑衣人打杀。你去把那个电影看一看，你现在那个缘起就是在那个 Matrix 里面，就是在那个幻境里面。那个幻境到底有没有？当然没有。他人那么他的祖尊，他的法身根本在躺在那边，他有那么一个机缘让他觉得有这个受用。你感觉你知道，连你身体都假的，那个镜当然是假的。你有那么一个身体，因为那个因缘啊，因为你那个，他就是说告诉你，因为你一念不绝，哇，这外面所有东西滚动出来之后，你的身体其实就是一个虚妄的，那更何况外境，身体跟外境都是虚妄的， 所以这只是一个纯粹一个好像有的一个感受，其实连感受都没有，刺激你的业力，你知道你的业力啊，所有东西都是感受。你福报显现的时候，你吃什么都好吃，那就是一个纯粹一个欢喜的感受。你福报你的业力恶业成熟的时候，你怎么样都不舒爽，给你睡龙床你也睡不着，你的痛苦就是一个失眠。其实失眠不见得痛苦啊，失眠是什么？就是醒嘛，你没有办法睡觉就叫做醒嘛。醒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讲是很高兴的，但对你来讲你舒不舒服，你失眠，你想睡睡不着，其实带给你是什么？重点不是失眠，重点是它让你不舒服，你要再去深层的去想这件事情。所有东西就是一个感受，就是让你在这里面 suffer， 或在这让你面在这里面享受哦。所以啊，这个讲的就是说，凡夫之人贪着其实，告诉你所有东西虚妄，所以你痛苦来源在这句话：凡夫之人贪着其实，就是告诉你，你所有一切就是因你苦，为什么苦？其实就是因为你抓住不放，你以为它是真，你为什么会抓住不放？当然是因为你以为它是真的嘛。如果你知道你现在正在做梦，你做梦里面有一张六合彩，你当然抓着不放，因为你不知道你做梦，你以为是真的啊。那今天你会抓着不放，就是因为你以为是真的。当你知道这是做梦的时候，你当然不会要。现在但重点是什么？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假的，你就抓着不放，你很痛苦。它是假的，但你不知道它是假的，它是一个虚妄的东西，你没办法，你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你也没有办法掌握到，所以你觉得很苦，因为它是假的。那如果你今天从这梦里面，你今天知道它是假的时候，你就放掉了。所以整个开悟是什么？整个开悟不是说你又学到了什么大不了的知识，或你又得到了什么国位，整个开悟就是让你明白了，这所有一切原来根本是个骗局，是个梦境，我不要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开悟了，你放下了，你有能力放下了。那么我让你们去看的那部那个宗萨钦哲仁波切讲的那个轮回是一场一个战场，那个所有的里面的菩萨是战士，他就告诉你什么叫做清净的处理心。他说跟你讲，你了解这所有的事情之后，你才会想处理呀。第一步你就知道处理。什么叫处理？处理不是你要找一个山洞躲起来，处理是你对于这整个实相有了非常清楚的认知。所以今天你能够有一顿大餐，你可以享用，你就享用啊。但是你知道大餐今天享用完，下一秒钟可能就没有，没问题啊。你今天让我 住一个皇宫，可以啊，我很开心。明天皇宫没有了，我也很开心啊，因为我知道这东西在梦境。我的因缘，我过去的因缘让我决定了我会经过什么事情。这个东西你就安住在当下吧，你不要埋怨，因为埋怨你只能埋怨你自己。你只要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经过这件事情，你心里就释怀了、哦、那么你要知道明天没有没问题，因为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应该有，本来就是假的，就是在 Matrix 里面我在做梦，只是现在有一会儿是噩梦，一会儿是美梦。我不要因为做了噩梦而难过，我也不要因为做了美梦而高兴，我重点是我要从梦里面醒。哦，他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先停到这里。下一堂课我们看看讲31品，就讲31品很简单，就告诉你说，其实佛啊讲了这么多，他也没有知见。他如来的角度来讲，他并没有知见。下次会讲如是知、如是见、如是性解，讲的是止观双运啊、哦，这个讲的是定慧等持止观双运。最后就讲32品，我明天就可以把它下堂课应该就可以把它结束掉。好，有没有问题？今天